等何峰睡着，谢池偷偷跑了出去。他几乎知道到南京城的每一家面馆的位置，尽管街巷被炸得面目全非，他还是能熟门熟路地摸上门。谢池辗转四家面馆，终于在废墟里找到了一些切好的干硬的面条，虽然有些脏，他一点点捡起来，用不小心包着回去。还没包完，附近营地出来一个日本兵，半眯着眼到墙边撒尿。谢池与他只有一墙之隔，他只带了一把刀，他不想惹事，更不想徒增危险，他只想快点回去煮面给何峰吃。他紧低着头，听着潺潺的水声，骚味很快弥漫开。 哎呀，说！ 日本兵抖了抖，提上裤子便哆嗦着回去了。谢池等完全听不到动静，才小心离开。地下室不怎么通风，他在起跑店柜台里窝着，把几根面条煮上，放进个破碗里端了下去。何峰不在地下室，也不在二楼，连李长胜也不见了。正好那个女人醒着，他们呢？ 走了。 走哪了？ 不知道。 女人盯着他的碗看，眼神直勾勾的。 蓝袄的先走的，灰袄的醒了，发现另一个离开了，也出去了。不过蓝袄那个让你带我们去安全区，还让你不要找他。 谢池看着何峰之前睡过的地方，枪已经全被带走了。 你煮的什么呀？好香，你不吃吗？我能吃吗？ 吃吧。 那我吃了。快起来。 女人赶紧过来端起碗，还叫醒了她的男人，两人几口吃干喝尽。 你还去找他吗？ 谢池到墙边蹲下，捡起何峰留下的匕首，心灰意冷地瘫坐下去。不找了。这场雪盖了路边的尸体。车里的男人穿着黑色和服，闭目养神。他的头发遗传了母亲，有些自然卷，总是留着半长，用白绳扎一个短短的小辫子。他的皮肤在男人中算是白的，嘴唇红得像涂了口红。他的五官很立体，颇有混血的味道，可家族并没有外族基因。他是兄妹中最不像父母的一个，也是最好看的一个。他像个艺术家，也确实是个艺术家。少年时因家庭关系，他被送进陆军士官学校，以优秀的成绩毕业。本应按照规划进去陆军大学继续深造，他却首次违反父母意愿，坚决跑去英国学戏剧做导演，还创办了清河剧社。可他的自由从哥哥的战死便彻底宣告结束，父亲派人把他从英国按回日本，因为过去的成绩与家庭关系，被陆军省直接任命中佐。他睁开眼往车窗外看过去，睫毛稀短，嵌在深深的双眼皮中。他看到远处的树上挂着许多人头，覆着雪，看不清楚是什么。他贴近车窗，暖暖的气息在冰冷的窗户上铺就一层水雾。 那是什么？ 司机没有回答，笑着说： 我们快到了。 车停在日军哨卡外，司机下车递了张证件过去。 这是藤田将军的爱子。 几个日本兵立马往车后座行军礼。男人打开车门欲下车，司机麻溜地撑着黑伞过来为他挡雪。 还有一段路程，外面冷，您上车吧。 男人推开司机的手，轻吸一口气，往远处的城墙看过去。 我想走一走，看看这个城市。 男人一直在想，那树上挂的粗鲁有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司机为他披上外套，他从司机手中取过伞，往那些在风中摇摆的圆形的东西缓缓走去。司机不敢多嘴，在后头冒着雪跟着他。男人回头看着他， 你在这里等着我就好。 于是他独自走了过去。风雪太大，他始终看不清前方，一股阴冷气袭来，他不禁打了个哆嗦，将外套拢得更紧些。司机站在哨卡的棚子底下，接过小队长递来的烟。 将军的儿子不是殉国了吗？ 那是藤田九次，这是二儿子藤田庆也。 没有听说过将军还有二儿子。 他是搞戏剧的，一直在英国，最近才回来。 是想让他接替他的哥哥。 藤田家的男人可全是军人。 司机眯眼瞅着远处，小队长也朝北边看过去。 他往那里去干什么？ 一直在问那些头是什么，花房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。 不会吓尿了吧？ 藤田青也怔怔地立在原地，直到挨近，他才认清这些头颅。他连连往后退，不敢再看下去，转身要跑，竟被硬邦邦的东西绊倒，散落在地上，被风带走两米远，大衣也掉了下去。他知道战争残忍，死亡不可避免，光是淞沪会战，日军便战死了60000多人，而中国军队损失了30万。他看着地面上暴露在外覆着白雪的手，连嘴唇都在颤抖。司机和小队长见他跌坐在地，连忙赶过来扶住他。藤田青也握住小队长的肩。 为什么要把这些头颅挂在树上？ 将军，这是负隅抵抗的中国兵。 你们不该这么侮辱他们，放下来。 是。 小队长在心中冷嘲，却不得不遵从。一路上，藤田青也都魂不守舍的。车停在一栋极大的欧式别墅前，司机为他拂去身上的雪渍，按下门铃。藤田野雄正在通电话，藤田青也候在外面许久，直到里面的声音停下，他才叩门进去，俯身作礼。 父亲。 青也。 藤田野雄顿时从严肃的将军变成慈眉的父亲，上前搂住他，拍了拍他的背。 你终于来了，2年不见你瘦了，怎么脸色不太好？路上遇到什么事了？ 我在城外的树上看到挂着很多中国人的头颅。 士兵的一些小趣味不用放在心上。 可是 美芝和你母亲最近怎么样？ 他们很好，也很想念你。 我也很久没回去了。 父亲，城外的尸体他…… 不要再说了。 藤田野雄脸色微冷，电话铃响起。藤田野雄坐到书桌前，不悦地看着他。 我还有事情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就先上楼休息吧，明天再聊。